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这个过去的周末，孟晚舟这个名字被很多中国人记住，她如愿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为了这一天，她等待了1028天，真是灯塔在守候，晚舟终归航。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道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或是你照拂的梦，见与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靥，你的手我蹒跚在前，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要化成你的缘，缘不完啊，缘又完啊，这像是每一天。 在回国的飞机上，孟晚舟在朋友圈写下了"月是故乡明，心安是归途"的长文。她说："有些风浪难免险阻，唯有直面，才能扬帆远航。"她说："回家的路，虽然曲折起伏，却是世间最暖最暖的归途。" 岁月长河，星火燃起的天空。就把你唱成歌，是我之所来，也是我心之所归。世间所有路都将与你相逢，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靥，你的手我蹒跚在前。 这首歌名叫《如愿》，来自王菲。我们刚才说到了孟晚舟， 莫晚舟其实是一名甲状腺癌幸存者，但是他一直很乐观。你会发现在镜头前，他总是笑脸相迎，总是昂首挺胸。而且我听说他经常讲这样一个故事，说在马赛马拉草原上，你只有比别的羚羊跑得更快才有可能生存。而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这样，从来不会安于现状，而是一步一个脚印，从小事到大事皆是如此。北京时间15:07，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这个时间欢迎你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如愿，因为疫情推迟举行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也是终于如愿举行，今天距离电影节落幕还有2天。在今年的展映期间，很多的电影都给我们带来了艺术的享受。说到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喜欢看电影？这个问题问出之后，在你的脑海当中，你会闪现出的电影画面都有哪些？有人讲是因为电影得以让我们的生命在不同维度上得以延伸，通过这种光影艺术，我们有机会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几乎没有限制的在拓展自己的生命体验，领悟那些被掩盖的真理，或者是其他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事情。电影帮我们超越了自己狭窄的人生体验，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去了解这个世界，让我们去体验不同的人生，让我们在现实之中再继续拥有平凡生活的同时，还努力地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其实电影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有时候也给不出什么答案，但是在银幕之外，你所收获的体验和感动就是其他任何艺术都代替不了的。我们说电影不仅是光与影的艺术，还是音乐的艺术。只有当音乐融入其中，电影才是完整的。今天进入9月的最后一周，欢迎来说说给你印象最深的一部电影。这一首来自张靓颖，名字最可爱的人。 听那年风雪回响，春来重逢号角，多么的嘹亮，有人用生命捍卫他心底的光，那是信仰。雪皑皑的战场，有人化作丰碑，遥望着故乡，泪水冻在了年轻的脸庞。可我知道你内心有多Yeah. 相信这首歌当中我们所熟悉的旋律一定是勾起了很多朋友美好的回忆。这是本届国际电影节开幕电影《长津湖》的宣传主题歌，作为建党百年的重要作品，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长津湖》全景史诗地呈现了长津湖战役。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电影工作者以影像的方式来致敬革命先辈的礼赞，也是献给中国共产党百岁生日的礼物。 最可爱的人啊，我们不会遗忘你那傲然不屈的脊梁。 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电影《长津湖》即将在9月30日上映，届时呢也将和多部电影共同参与国庆档的角逐，希望大家多多的捧场。其实不同类型的电影有不同的电影受众，那我们听完了历史题材的电影主题歌，接下来我们可以轻松一下，一起来听听看电影《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的主题歌，你会找到答案。 1981年，26岁的我写了《皮皮鲁》和《鲁西西》，从此这对双胞胎兄妹成为很多人的童年。他们经历了好多有趣的故事，像《罐头小人》啊，《309暗室》，《红沙发音乐城》，挑战想象的极限，留住好奇心，人生就会灿烂。 故事都躲进被窝，床底下藏着什么？小小的房里打个你想忘过，现实是一只妖怪，它打不过热爱，门的入口藏在抽屉。 有无 皮鲁和鲁西西罐头小人在这一次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作为北京展映大院的开幕电影进行了展映。而作为今年国庆档当中唯一一部为中小学生打造的电影主题歌，由皮皮鲁与鲁西西系列的作者郑渊洁老师亲自作词。刚才他也是讲到了自己创作皮皮鲁和鲁西西那么多年的感慨。我们听到的那个演唱者叫荣子山，很有故事性的一个嗓音，对吗？希望以后会听到他更多的作品，给我们传递出更多关于岁月的沧桑、美好和单纯。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在童年给我们推开探险的门，又在长大之后可以为我们留一扇纯真的窗，我想一定会是童话吧。不知道听完了这些歌曲，你会不会也想到电影当中去找回童年的记忆呢？在这一次的电影节当中有一个特别的展映单元，这个单元叫女性之声。 那天气较浅，距离天空更近，却不能旋转。她伸出双手，距离拥抱更远。举着镜子吧，让遥远的光亮全都折射在别人身上。关于你自己，不如选择遗忘。我也有一首歌要在山顶哼唱，我也有一个梦要亲手去安放。我能给的保护是与你并着肩飞翔，不是目送你独自宽广。谁会在挣扎中体谅，谁会在灿烂时回望。黑暗中的那个他仍独自抵抗，不能放下疲惫肩膀，也没有人站在身旁。举镜子的女孩该被谁照亮？ 是这首歌就叫做《举镜子的女孩》，来自七点水的翻唱。说到女性电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年上映的这部《姐姐》，给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女孩的成长独白，也是辐射到了在现实当中那些千万个姐姐。最后举镜子的女孩把自己照亮，我觉得既是电影当中姐姐的成长宣言，也是电影对所有女性的关怀。 我也有一滴泪。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让你始终不能忘怀的一部电影是什么。然后在我们的专属聊天室会遇见你当中就炸了， 不是吧， 炸出了很多一直在潜水的朋友。无名8059说，幸福来敲门呐，其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叫，如果你有梦想的话就要去捍卫它。那些一事无成的人想告诉你，你也成不了大器。如果你有理想的话就要努力去实现。就这样， 也没有人站在身旁。 安迪路说，怦然心动吧，斯人若有彩虹，遇见方知有。一点一滴才学会了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学会了勇敢。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都能遇到一个让我们怦然心动的人，永远保持期待，永远相信爱情。 滚烫如今多冰凉。 生活新方式也说到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 一心的人不被传承。举镜子， 山外有山说，我和我的祖国，吴京战狼二，还有看过的悬崖之上。 我想每一部电影都会给大家留下了不同的印象，但我想其中的那些插曲功不可没。我很喜欢这首，出自电影《蝴蝶》。 Pourquoi les poules pondent des œufs? Pour que les œufs fassent des poules. Pourquoi les amoureux s'embrassent? C'est pour que les pigeons roucoulent. Pourquoi les jolies fleurs se fanent? Parce que ça fait partie du charme.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bon Dieu? C'est pour faire parler les curieux.C'est pour bien réchauffer nos corps. Pourquoi la mer se retire? C'est pour qu'on lui dise encore. Pourquoi le soleil disparaît? Pour l'autre partie du décor.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bon Dieu? C'est pour faire parler les curieux.Parce qu'il faut bien se nourrir. Pourquoi le lièvre et la tortue? Parce que rien ne sert de courir. Pourquoi les anges ont-ils des ailes? Pour nous faire croire au Père Noël.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bon Dieu? C'est pour faire parler les curieux. 从来也没有掩盖过对于这部法国电影《蝴蝶》的喜欢，对于这部充满童趣的法语小哥《蝴蝶》的喜欢。虽然我们可能并不听懂他们之间的对话是什么，但是你知道，这首歌，经由这首歌，让我们对这个世界重新充满起了好奇，对吗？真的是可爱又温情。 Tu crois pas que tu pousses un peu le bouchon? Pourquoi notre cœur fait tic-tac? Parce que la pluie fait flic-flac. Pourquoi le temps passe si vite? Parce que le vent lui rend visite. Pourquoi tu me prends par la main? Parce qu'avec toi je suis bien.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bon Dieu? 是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经由这样一部好的音乐作品而记住了一部电影。今天真的有很多的生活鉴赏家发来了他们看完的观后感。东一克说，地球上的星星啊，很感动也很引人思考，每一个孩子都是地球上的星星，也让人想到做老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是身教，是以生命影响生命。会飞的狮子说，巧奔妙逃，最深刻的就是那句飞流直下三千尺。80后说，最怀念的还是恋爱那会儿配合老婆看的各种恐怖片鬼片，他是那种又菜又爱玩的那种。在这一届的电影节期间，有一个特展，天坛奖评委会主席巩俐作品回顾展映单元当中的夺冠。我们在今天中场前的最后就要来听当中的这一首推广曲，来自主演彭昱畅和刺猬乐队的惊喜合作，很清澈的少年音为这首歌曲增添了很多的活力和昂扬，真的听听看，把那种生命和青春唱的是热气腾腾，我很喜欢。电影是记录，也是歌颂。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

back in the night. Won't you tell me he's a healthy baby? Did you know that when it snows, my eyes become a lot, and the light that you shine can't be seen? Baby, I can pay you to a kiss from a rose on the grave. So much a man can tell me, so much he can say. You remain my power, my pleasure, my pain. To me you're like a grown addiction that I can't deny. Now won't you tell me, is that healthy, baby? But did you know that when it snows, my eyes become a lot, and the light that you shine can't be seen? Yes, I can pay you to a kiss from a rose on the grave. Ooh, the more I get of you, the stranger it feels, yeah. 这首歌名叫 Kiss from the Rose， 来自英国歌手 Seal 的演唱。歌曲最早在1994年就发行了，也是作为插曲被收录在了电影《永远的蝙蝠侠》原声专辑当中，展现了一种软灵魂乐的魔力。它就是以这种简单的方式扎根于当时的青少年之间，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的成人时代音乐的形态变得成熟和性感的一种象征。而这首歌的收录也使得《永远的蝙蝠侠》的电影原声专辑变得更加爵士、节奏、布鲁斯化。真的是这样，一首歌就会勾起你对电影的回忆。而对于很多人来讲，刚才的这首歌是不是就让你想起了关于蝙蝠侠的点点滴滴呢？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Мой друг. Не сразу все устроилось, Москва не сразу строилась, слезам Москва не верила, а верила любви. Снегами запорошена, листвою заворожена, найдет тепло прохожему, а деревцу земли. Александра, Александра, этот город наш с тобою, стали мы его судьбою. Ты вглядись в его лицо, что бы ни было в начале, утолит он все печали. Вот и стало обручальным нам садовое кольцо. Москву рябины красили, дубы стояли князями, но не они, а ясени без спросу росли. Москва не зря надеется, что вся в листву оденется. Москва найдет для деревца хоть краешек земли. Александра, Александра, что там льется перед нами, Это ясень семенами крутит вальс над мостовой. Ясень с видом деревенским приобщился к вальсам венским. Он пробьется, Александра, он надышится Москвой. 老赵告诉我说，电影真是个为难的话题，想想恐怕几十年都没有进过影院了，脑海里都是一些传统经典的年轻人可能都不大喜欢的老电影，印象太深了，南征北战、小兵张嘎、上甘岭、牧马人等等，太多了。诶，说这些是不是和大家拉开的距离呀、啊、希望能够理解。没有，老赵，你的这些话把我们拉回到了很多很多年前，有很多都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那些美好。我相信你对这样一首袁素莲的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也应该不陌生吧。这是这一次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当中致敬影人环节的一部展映的电影，这首好听的俄语歌《亚历桑德拉》。 Александра, 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上了一点年纪的好朋友可能对于这首歌都不陌生，这是袁素莲电影经典当中的经典，也是在1981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如果看过的朋友就会知道，它其实是一改之前袁素莲电影的传统，比如说之前总是描绘一些卫国战争啊，然后他把镜头对准了莫斯科的普通居民，记录了他们的喜怒哀乐。亚历桑德拉是影片女主角的女儿的名字，因此这首歌可以理解是送给女主角女儿的一首歌。无论开始多么的痛苦哀伤，阴霾终将消失无踪，那一座座美丽的花园要连在一起，这是电影主角的心声，也是我们很多人的心声。有电影，有音乐陪伴抚慰大家，我们一起翱翔天地。 因为有你才有力气飞翔，因为有你天天向上，闭着眼看不见也找到方向，一瞬间带我飞向远方。你是光，生命中独有的光芒，你圆满我的地老天荒。你是光，黑暗中带来希望，你在旁才能到更远的地方。让我陪着你，哦哦哦哦哦哦，只要在一起，去哪里没关系。哦哦哦，你是我的。寂寞成了泡沫，因为有你不再困惑。听我说，你是生命中的寄托，感谢你闯进我的生活。路颠簸太折磨，我也不闪躲，因为你成就我的懦弱。有时候我也会不知所措，但有你陪着我，我不怕坠落。让我陪着你，我看窗外的风景，地球的美丽。 这是一首来自歌手胡夏演绎的《翱翔天地》，这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展单元展映的影片《中国机长》当中的一首插曲。胡夏带我们在音乐当中怀抱着对这个世界的希望和热爱，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激励，对吗？你听这样的音乐，就洋溢着那种无畏的冲劲儿。这首歌也是向我们展现了航空人员对航天事业的热爱、责任和敬畏，我觉得也是最应景的一部电影配乐了。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各自的印象当中给你们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些电影。我看到了真的是五花八门，古今中外，什么都有，文艺的，烧脑的，科幻的，真的要挑选一部最爱的真的好难。 最好有生一日都爱下去，但谁人能将恋爱当做终生兴趣？ 生活其实只在找到个伴侣，面对现实，热恋很快变长流细水。 可惜我不智或侥幸，对火花天生敏感。 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 我渡过了界，那对爱人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敌人。 也许相爱很难，就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期望，怎么办？要单恋都难，就太大的礼会内疚，却也无力归还。也许不爱不难，但如未成佛升仙，也会怕爱情前途暗淡。爱不爱都难，未快乐先有责任给予对方。得到浪漫，有没有空间？ 得到定局，却怕去到终站。 然后付出多，得到少，不介意豁达，又担心有人看不光眼。 这首歌是由梅艳芳和张学友当年一起唱的《相爱很难》，这是北京国际电影节修复经典单元展映影片《男人四十》当中的主题歌。大家还记得《男人四十》是谁演的吗？没错，已故的梅艳芳、张学友、林嘉欣，我还记得导演是许鞍华，对吧？电影给我们讲述了一位中年教师在妻子和学生之间的情感游移，表现了男性面对这个社会现实的种种困扰和无奈。而电影当中的那些无奈又融在了这一首《相爱很难》当中。我们说电影总是反映现实，而电影里又有人间百态，有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也会有家庭里的鸡毛蒜皮。接下来的这一首便是为你讲述母女关系的电影《关于我妈的一切》当中的主题歌《牵一双手》。 快乐吗？为了遇见我，你落入凡尘，厨房没有星光，你有过怎样绚烂的梦？变作窗前的气球飞走了，一生牵一双小手，我把你的梦偷走，在妈妈 挥手，你将盔甲交给我，我将从你身边逃走。滴答滴，时钟追在身后，化作吹白你头发的风。我们爱，一个要飞向天空，一个牵着线好痛。当我睡到了，回头发觉你一蹶不动。重来过，你会牵我的手吗？牵住你要放开的手，像鸟儿飞走，你温柔地说我等你。回家吧，不怕黑，有妈妈。 一个要往飞往天空，一个牵着线好痛，其实也是很多当代母女关系的真实写照。这部关于我妈的一切也是入围了本届国际电影节的天坛奖，同时也正在影院当中上映。大家在国庆假期有时间的话，也不妨到电影院来看看这部非常精彩的电影。光看预告片我就已经很心动了。奖项角逐、新片首映，包括经典重映， 从来不说 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会暂告一段落，但是电影依然在蓬勃的发展着，希望大家都能在电影当中有所思有所得。我觉得不管看完电影是什么样的情绪，都是我们最好的人生体验，对吧？九月的最后一周，我们要告诉大家，在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将要展开一个特别的行动计划，就是我将会邀请收音机前愿意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的好朋友，一起来录制一首属于我们的歌，属于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的主题歌。在今天我收获了我们从一开始就关注节目的宝姐姐，也欢迎大家像她一样发来你的建议哈，希望我们的这个大合唱到底要唱什么，每个人都可以讲出自己的想法。她建议说，走着走着花就开了吧，你看节目播着播着就已经走过了9个月，我目睹了聊天室的变化，从当时的互动量、进场人数到今天的巨大转变，真的是收获和付出成正比。而这首歌呢，欢快清新，不高不低的调调易于上口，有你的陪伴就不会寂寞，正符合节目和听众每个工作日下午3点的相互陪伴，赶走疲惫，我们一日一日相识，走着走着花就开了。下来了，秋到了，四季交换，我们的爱不变，在清风秋月里望眼着生活的美好。爱慧慧，爱节目，爱每一位听友，就像一团火。谢谢大家从今年的1月1号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我铭记于心，同时也将倾尽所有和大家一起来感同身受，就像最后叫麦琪演唱的这首歌一样。感谢各位收听，明天我还会遇见你吗？ 上弦月照亮日记那夜，故事期待交接啊，思念追随情节，远行地那个缺啊，想象轻轻的飞旋，奇幻的画面，在最美时间你降临我身边，梦成真的瞬间仿佛是错觉，把两个世界都连接，心无眠，星光在问候，明天为你预留，不安的路口，我们还没退后，在时光尽头。